天空是灰的，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逐，人们沉默着在寒风中保持着优雅，偶尔有孩童会吵闹着消失在转角的街巷，我仿佛听见你在遥远的地方唱歌，你总会在阳光明媚时唱这一首歌曲，那是一眨眼前的经过，还是很久以前的事？惶恐不安地发现我忘了，忽然间惶恐不安地发现我竟然忘了，总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，总是以为笑声一般的电影虚幻消失于无形，我发现思绪就像水滴，就像玻璃上的哭泣，它是我消失了灰色的一部分。 我是演员张歆艺，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。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，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，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，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1504年，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，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